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第11届文津图书奖的获奖图书。那首先呢，要来介绍啊，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是一位对文津奖非常非常熟悉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第11届文津奖组委会秘书处的副秘书长，也是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的副主任廖永霞，廖主任。你好，永霞。 啊，你好。 不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了， 对对对， 是吧？ 在去年第10届的时候，当时来过。 也就是说，说文津奖的事也不 对，对对对，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听众朋友应该对我们的声音也很熟悉了。 所以既然是来过啊，应该对我们读书俱乐部不陌生。我们每天节目的主角都是书， 对。 那首先就把这第11届文津奖的获奖的图书的书单给我们大家来公布一下吧，永霞。 好的。这一次我们第11届文津图书奖一共是产生了10种获奖图书和57种推荐图书，然后这67种最终的推荐名单呢，我们是从100种推荐入围书单中产生的，而这些书单来自于出版社，来自于图书馆，也来自于我们的媒体和读者朋友们的推荐。然后这10种获奖图书里头，其中相比以往最特别的是，我们今年有一种特别推荐图书，是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由我们的老馆长任继余先生著作的《老子一读》。然后另外的，每年我们的文津图书奖是分3类：社科、科普和少儿。今年的社科类获奖图书，除了我们的特别推荐之外，一共是3种。第一种是来自于湖南教育出版社，《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这是一本基于口述的著作。第二本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有光口述《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第3种社科类获奖图书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伟力带给我们的《诗书记德书记》。接下来揭晓的科普类的获奖图书，今年跟以往相比，科普占了我们的比重是相较以往更大的，一共有4种获奖图书。这4种里边有3种都是我们的原创科普，这也是今年文津图书奖最突出的特色。第一种是来自于科学普及处于道人的生命之旅，它的作者是分别来自于加拿大、中国和澳大利亚的3位科学家，所以这一本著作当时在我们的中评会上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公认和好评。第二种科普类的获奖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台湾的潘夫俊带来的《草木原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第3种科普类获奖图书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波罗著的《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第4种是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星际穿越》，这是由我们熟悉的科学家基普索恩著，由国内的一个翻译团队联合翻译推出的《星际穿越》。最后揭晓的是我们今年的少儿类的获奖图书。少儿类的获奖图书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爸爸的话》，一共包括3册，由丰子恺绘，丰子恺的2个女儿丰晨宝、丰一莹著。第2种获奖图书是海豚出版社出版的《这就是24节气》，一共有4册，是由高春香、邵敏编文，由许宁镇、李静慧带来的。 感谢廖主任啊，在我们刚才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给我们公布了这十种获奖书的一个书单，一定要强调是十种。其实虽然有十个名字吧，但是呢那个书它不是十本，因为有的书是一套一套的。 对对对， 你看有两套， 有两册， 还有三册， 有三册的， 还有四册， 还有四册的。 我记得以往你们的书好像还有十几册 一 套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嗯嗯嗯， 所以呢一共是十 种而不是十本，而这十种是没有排 名 先后的。 对， 谈到了文津奖啊，不少朋友都特别熟悉，他们知道呀，这文津奖的书里面呀，既有中国人写的书原创的，那么也有呢外国作者写的书。那么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书单的介绍当中啊，那么的啊，就是引进版的图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不是永霞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今年和以往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吗？ 啊，对，这一点是我们今年在中评会上跟以往就是最突出的不同。以往在我们中评会上，我们最终都会因为要权衡我们的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的获奖比例，然后做一些取舍，有的时候舍掉了一些我们认为很优秀的翻译作品。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往的咱们文津奖的获奖书基本上比例是5:5，怎么个5:5呢？就是一半的原创，一半的这个引进，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比例，可能有年多一点，有年少一点。 我们还是鼓励原创的。 对对对， 所以每年的评选比例是原创要大于我们的翻译作品的， 有点差异，应该6:4。 对对对对对，嗯嗯嗯。 那今年的情况呢？ 今年的情况是，其实也有点出乎当时我们最后中评结果的意外啊。 嗯。 就最终产生的这十种获奖书，大家刚才可能听我的整个描述过程比较快，真正的译著今年是只有一种。 一种。 虽然我们其他的作者当中有外国作者，但实际上，我刚才介绍到的关于第一本科普类的获奖图书《征程》，它虽然是三位不同国家的作者的一个合作著作，但是这一次科学普及出版社是在国内第一次出版。 哦，是这个原因，也就是中文版是在全球第一次出版。 这不仅是这本著作不仅是一本中文版，它是一本中英对照的著作。 嗯，一套书，是要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啊，这样的一本书呢，如果是手里面或者说您曾经看过这本书的话，那么它呢是黑白的，然后非常鲜明的，然后这个封皮儿，如果呢大家呢从我想这是从右往左翻吧，反正 不是，它的装帧设计是可能是更易于大家做中英文对照的阅读的。我可以帮您 好，还是永霞给大家指导阅读吧。嗯，哦，是这样的， 是这样一个、 哦、原来需要把这本书平，就是从它原来这种状态给它打开， 打开， 从1/2 A4 它的 英文版 ，然后它右侧是它的中文版。 哦、哎呀，你这怎么得亏你来了？这本书啊，其实我就是按照我刚才那样的，从这边看一看，又从那边看一看。 对对，就大家不知道这个装帧的时候会很奇怪，说哎，我找不到它的那个版权页，找不到它的书名页，因为它只有这样打开的时候，它的英文书名页是在这一侧，然后它的中文书名页是在这一侧，所以当你这样去打开的时候，很难找到它合适的位置。 你知道，因为我后来翻了这个书啊，我才知道这边一边是英译本，一边是这个中文版本。 对， 但是可能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这样的，是一本书的那样的那个样子的包装。 对对对， 我开始一翻的时候，我一看，我说这个书的备注也好，或者说后面的怎么这么厚呀？怎么还这么 是？所以 很用心的一本书， 很用心的一个设计。当时中评会上，我们的中评专家们都对这本书本身不仅从内容上，还有它的装帧特色上，都觉得是已经是达到了目前国际出版的一个水准， 嗯、 也把我几乎是把纸书做到了极致，是这样一个评判。 对，首先呢，它是精装本啊、 对， 如果大家去国外去买书的话，会发现在国外精装本的这个比例啊，会比在我们国内要高 很 多。当然它也有简装本，但是精装本的比例真的很高。 嗯、 这本书不仅是精装的，而且我刚才摸了一下啊，如果我没摸错的话，它是不属于。如果它真是布皮儿的话，还属于精装版里面比较高级的那一种。 嗯嗯嗯。 然后中英文对照的。 对。 但是我个人认为它还是中文首发，因为其实中文是放在上面的。 啊，对对对， 是吧？ 对，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三位合作的作者，虽然分别来自于加拿大、中国和澳大利亚，但是这三位中青年的科学家都是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多年的。 而且他们是对整个中国的地质古生物进行了一个广泛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们这一次的整个合作和包括这本书的出版是他们科研成果的一个结晶。 嗯， 所以当时我们中评的评委就是刘佳琪院士，在这一次的合作和这本书的出版是树立了国际合作的一个范例，也体现了中西合璧之美。 好一本非常有讲究的书啊。好，回来回来，咱刚才说什么来着？说这一次文津 奖的 这个 原创 和引进版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嗯。 刚才咱们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虽然上面有这个国外的著作者，但是它归在原创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当中。但其实有另外一本书保证是原创，这就是基普索恩的。 应该电影是2014年年底。 对啊， 我2014年年底 上线。 书是去年出的。 但实际上它的英文版本是电影上线以后基本同步出现的。嗯嗯， 它应该是星际穿越那个电影里边唯一的一个科学顾问。 嗯， 然后所以其实当时我看那部电影， 它不是唯一，它是一个团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但是作为物理学家参与，应该是他。 对对对， 他里边的很多的一些科学考证，包括很多的方程式的设计，都是他自己亲自，应该是原创剧本的创作，应该都有他在里边，才能保证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给公众观众带来的这样不同的感受。 如果大家呀看过《星际穿越》这部好莱坞大片的话，会记得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就当时那个教授啊，他写了一个那个数，那个算式。 对， 其实那个算式是错的，但因为呢基普索恩实在是这方面的大牌了，所以他出了一道错题，估计没有什么人能够挑出来 啊。 你有印象吧？ 有， 那个题是错的，最后他才说他那个题是错的，因为按照他那个题去计算的话，应该只能够是他们找到了宜居星球以后回，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智慧啊，又回到了，又给地球上的 人 找到了宜居星球以后又回到了地球，而且还找到他们这个失踪的队友。 啊，现在我其实回忆起来那片子里头，就当时看完是有很多疑问的，就特别是在他涉及到穿越的这样的剧情设计的时候，所以其实我看完那部书是看完当时那部电影是有冲动想去阅读，就跟时空穿越和包括这种时空扭曲的著作，就能够让我就辅助我去理解里边的情节 啊。你是辅助你理解了是吧？ 啊， 我怎么跟你整相反呀？我看了一大堆的资料，最后越来越糊涂了。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电影就是带给公众的这种好奇的探想，为什么把星际穿越这一本，就是它其实属于有点深一些的科普，推荐给我们的公众读者。其实我们觉得在科学普及的这条路径上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其实像基普索恩这一类的科学家，他愿意把这样的知识，通过相对容易理解的方式和这种传播的方式来告诉公众，而且去出版这样和电影配套的一个相关信息点的这种作品，我们觉得是今天的科学家身上应该有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觉得在当时之所以这一届推荐星际穿越的时候，一个是它的选题，另外我们是觉得我们希望鼓励更多这样的科学家能够给公众去做这样的科学普及的推广。 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听众朋友们说一说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获奖。这位嘉宾朋友呢，是国家图书馆的一位专业人士，跟文津奖关系特别密切的廖永霞，廖主任。永霞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一次文津奖的他关于原创书以及引进版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一届文津图书奖的它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吧。 其实最大的不同，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今年的出版社参与热度是比以往更多了，所以一共今年是有130多家出版社给我们在推荐入围的时候，就当时推荐书单是500多种书是来自于出版社。 每年文津奖的推荐者不仅仅是出版社，比如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像图书馆呀、 哎，像很多和书有 关的 机构、 媒体、 甚至个人也可以推荐。 对对对。 所以要这么算下来的话，今年文津奖的这个推荐名单应该巨长无比，巨长无比啊！ 我们是1500多种。1500多种，所以其实对于我想每一个对图书评选的奖项来说，从那么浩瀚的书单里边，最后去推选出来10种和几十种给公众最希望推荐的图书，其实我们的评委也说，有的时候真的是难以割舍。属于文津奖从创立走到今天，我们一直秉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初衷吧。 嗯， 我们其实是真的是希望给公众推荐是易于大家阅读，同时又能带给大家启发的这些普及读物。 刚才呢，永霞呢是跟大家介绍了啊，这一次文津奖的这个推荐书单有1500多种，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1500多种啊是经过比如出版社呀、图书馆精挑细选的，很多出版社他们一年可能要出版上千本书，真的有这样的出版社？ 是是是。 那你们是不是也要求这个出版社不能一下把上千本都给你？ 每 家出版社 只允许他们推荐3种。 出了1000本书，这是1/1000的一个比例。 对， 所以说这一次的文津奖的获奖图书都是精中选精，然后这个优中选优的一个结果。 同时因为文津奖一直评选的是非虚构类的作品， 嗯， 所以有的出版社它虽然出版量大，但它符合文津奖的这种入围的标准和要求的数量，跟它本身的出版的这种专业性还是不太一样的。 也就是说文津奖大家去找吧，能够找到这种社科类的，能够找到这个 科普， 能够找到这个 少儿，对， 但是你去找小说诗歌好像 对对对 很少能找到。 在诗歌这一类文件里边，对关于非虚构类的限制我们放宽了， 哦， 因为我们觉得给孩子的这一部分， 嗯， 所以其实我们今年入围的书单里头也有跟给孩子的诗歌的推荐。 哎，我觉得呀，今天邀请啊非常熟悉这文津奖的廖永霞来，真的是来对了。好多文津奖的细节，可能大家一想，哎，文津奖为什么就定这规矩、定那规矩？是不是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坎儿坑人家，或者给人家设限制？其实并不是，原来这要求有这样的一些讲究。那继续来说这一次文津奖的一些其他的特点。 嗯嗯嗯，好的。其实今年我们整个文津奖最后评选的结果当中，刚才我重点说到是我们获奖的10种图书，其实在我们的推荐图书当中， 你看啊，如果是有10种书是获奖的，那这个推荐图书有多少种或者多少本呢？ 推荐我们今年一共是57种，其中社科是29种，然后科普是15种，少儿是13种。 你不能公布书单了，因为等你公布完书单，咱节目就结束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 详情大家可以登录国家图书馆 网站上 啊， 对对对， 就能够有。现在都会有这个获奖的书单，还有这个推荐的书单都有。直接您就搜国家图书馆就行了。 对，直接登录文津.nlc.cn 啊， 就有一个文津图书奖的官网。 好，利用我们这节目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其他的。如果您登录国家图书馆官网找不着的一些内容， 对对对对对。 你看以往呢，咱们文津奖都是有10种这个入选，现在在这一次啊，有一本书叫特别推荐，而这出版社呢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可能不少朋友就说了，说文津奖是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是不是自己照顾自己啊？ 对， 啊，还这么明目张胆的照顾自己，放在这个排位的第一，还叫特别推荐，怎么回事？ 这个其实说来，是在我们文津图书奖这一次的中评会上，我们的评委们全体委员一致同意产生的这个奖项。 嗯， 因为今年正好是我们国家图书馆的老人，当年是文津图书奖组委会的主任。任继余先生诞辰100周年，所以在4月15号的时候，我们馆专门举行了一次纪念任继余先生百年诞辰的研讨会。 而这本书《老子 易 读》的作者 就是我们的任继余先生。 嗯， 而且大家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任先生同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以其实从任先生来写这么一部面向公众推荐的一部书，我们把它我们的陈立馆长是把它称为大家写小书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范例， 因为大家写小书，大家应该知道，在整个图书界还是是被广为呼吁的，就大家希望是有更多的大家能够面向公众去写这样的普及性的读物， 一些通俗的主读， 通俗的读物， 别老做您的研究工作， 看书， 也希望 能够人能够看得懂，而且通过你的视角来写，那肯定是深入浅出，然后能够把一些深奥的话题，通过最普适的语言，让公众能够读懂看懂。所以这本书其实一方面它是大家写小书，另外一方面它和其他可能同类书不同的就在于，任先生做老子一读应该是已经有50年的历史，他是从1956年当时第一次做老子的就是现代汉语版，出版了老子精义，然后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是他四译老子，然后出版的老子一读，然后今年为什么国图出版社又单独再把它拿出来，就2015年再出版呢？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当时是做了它的英译版的一个修订，所以当时发现它之前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再进行增补的 啊， 所以才在2015年的时候再次出版了《老子译读》。从这一点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就任先生他本身在做学问和做很多的这种研究和创作上，都秉持的是这么一个观点，也是他在这一本《老子译读》的序言里边其实写到的，说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这是我的座右铭，老子译文不断修改是我对生活的态度，学无止境永远不知足，这种不断追求完美的生活治学态度，我们认为正是文津图书奖所要倡导和传递给公众的。 感谢廖永霞详细的介绍，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如此丰富的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获奖书的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花开了，你走了，山坡上绿草香。下有远了，小河畔暮色灰色云西下，秋水等微风，我在等你呀，一叠叠掌心写满春和夏，梦落在远方，却没留下，孤单的老树心里满枝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Yeah.